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新北市中和区和成路一家汽车旅馆内，今天中午发现一名年约50的男子沉尸房内，全身用塑胶袋包裹，警方封锁现场厘清案情。这名男子原定今天中午应该退房，却没有退房，旅馆人员电话联系又没回应，才到房间查看，赫然发现男子已经死亡，不仅全身用塑胶袋包裹，还塞在折叠桌内。警方初步研判是起凶杀命案，目前正在现场采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两岸政策谈话，延续和平统一基调。蔡英文总统坚定回应，拒绝一国两制，不要再将九二共识。高雄市长韩国瑜今天指出，如果失去九二共识，两岸互动基础就会变得迷乱，两岸发展也会不可测之。希望中央以大格局的角度来看。他身为一个主张货出得去、人进得来的市长，从高雄市的发展来看，如果没有九二共识可以依附，高雄市经济发展马上就会遇到困难，那是他的忧虑。至于《镜周刊》报道，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为了角逐2020总统大位，上周在鹿竹区的老家宴请韩国瑜。媒体今天询问韩国瑜，韩国瑜先是讶异，你们怎么知道？然后证实是有这件事，就是闲话家常，没有主题讨论。王金平今天面对媒体询问时也反问，需要这样刻意安排请人帮忙吗？应该不至于，大家就是聚一聚，谈谈高雄市怎么发展，除了庶民经济，还要赶快发展产业经济。天下杂志最新国情调查出炉，民调显示人民对中央执政不满，对传统政客无感，中间选民增加，政党吸引力不在，柯文哲、韩国瑜这类非典型政治人物崛起。国情调查发现，国人认为目前政府最需要马上改善的分别是提升经济竞争力，增加就业机会，缩短贫富差距，改善两岸关系。其中提升经济竞争力在历年调查中都高居首位，显示经济始终都是重中之重，也是历届政府难解的习题。至于谁比较能够解决受访者提到的项目，28.6%直指台北市长柯文哲，刚就任的高雄市长韩国瑜24.7%居次，第三位才是行政院长赖清德11.1%。认为现任总统蔡英文能够改善者只有3.2%。进一步以40岁为界交叉分析，柯粉多为40岁以下的年轻人，比较不走意识形态路线；反观韩粉为40岁以上的中壮年，较具政党倾向。立法院今天继续协商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国民党团提出国发会预算主决议，认为台山董事长吴荣义为自然人代表，却涉嫌回避监督，要求国发基金建请吴荣义及其他董事都应为法人代表。朝野文字修正之后达成共识。政府为了带动国内投资量能，规划由政府结合民间成立国家级的投资公司，也就是现在的台山投资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国民党团指出，国家级的投资公司基于政府政策成立，董事长吴荣义却是自然人代表，不是法人代表，涉嫌回避监督。另外，工研院子公司创新工业技术移转公司投资台山，却没派任董事，形同放弃法定权益，涉嫌背信。协商修正主决议文字之后，朝野达成了共识，要求国发基金建请吴荣义及其他董事都应为法人代表。另外要求经济部责成工研院创新中心投资台山，应该依照股权比例派任董事。 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26点，来到9563点，成交金额771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259点，涨幅1.3%，20298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3点，2033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8点，252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9点，7390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2点，25813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4点，最新价位3117点。东北季风增强，今天东北部地区短暂雨，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局部短暂雨，马祖云量偏多，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东北风增强，今天下午开始，台南以北、东半部含绿岛蓝雨，恒春半岛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沿海空旷地区将有8到10级强阵风。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听说到 SUV 买车或保养有机会拿大奖哦， 买车周周抽万元礼券，保养月月抽扫拖地机器人，早来早中奖，想到就开心。SUV 要你大笑迎猪年，快到 SUV 实在就是 SUV。 普林斯顿寒假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寒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再见过去，遇见美好。 有没有睡得好？有没有吃得饱？ 黄子佼 ，Life and Life， 真实推荐。再见过去，黄子佼首张国语专辑《Life and Life》全面发行中，大鹏制作。 我是潘怀忠，每年全世界产生出数以万计的专业医学和科学报告，让我来告诉你这些资讯对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听科学家教你怎么煮饭吃得香，热量更少，美国畅销作家教你怎么吃可以成为亿万富翁，还有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人生故事。医学新知可以很有趣，很生活，很感动，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分享。 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黄子佼。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同学他一家五口反复吃喝拉撒睡， Andy 忙着玩股票，金拉保险有一套，我的同学都不再单纯，只有老师没改变。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爱想起来太哀伤，像今晚的天上淡淡的半个月亮，我的爱远在地平线，一万梦太短，遗憾又太长。寂寞却掉进更深迷惘，我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为什么找不到方向，眼泪已闭眼眶，所以 已无落，我怎么去回想，也无法想起你的模样。原来已没有人在我的心上，哦，心房像午夜地下铁铲脆，哦，只剩下一片空空荡荡，没有人的，没有人，一切都只是虚无和枉然。原来都是我编织的奢望，从来没有人来过我的心上，我只是你中途过站的地方。 欢迎来到我们的心上，欢迎您锁定飞碟联播网。今天又是一个新的一天，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Elva 萧亚轩的《没有人》。今天呢，在哥哥妹妹有意思，我们陪你有人的。现在也要送上这首新歌，可能很多人呢不知道有没有人抢到票了，还是没有人抢到票。他是 JJ 林俊杰，他的新歌叫做境界。 告别的时刻已到了，随身的行囊装些快乐，前方被乌云笼罩了，心中在拉扯，困守在地后，音乐的沉默透露一丝丝苦涩，愿你不再被伤透，别再带着泪入睡。曲曲折折的时间，答案不一定绝对，伤口因为爱转裂，让我们痛不进阶。 是自由。你这份孤独的英雄，也渴望停泊，可说不出口。音乐的沉默，透露一丝丝苦涩。愿你不再被伤透，别再带着泪入睡，去挤占这个世界。 的节目现场的时候呢，周一到周五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常常都会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看到一些熟悉的身影，然后呢，熟悉的听众朋友们在聊天，然后我就看着看着就想说，大家是约好了两点到四点这个时间一起上来聊天吗？ 错， 还是常住在飞碟？ 大家约好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 哦，就十二个小时哦。 对， 有这么长哦？ 我觉得蛮长的吧。 然后，可能不一样的不一样的节目有可能有新的几个人加入，但是某些班底可能是九到九这样子。 对对对，他们就是有轮班。 所以我刚刚就是登入了后台，我去看一下，想说到底就是你们真的就是两点到四点的聊天，还是你们在前面几个节目就是也有你们的足迹？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就是今天的飞碟什么都有，十一点到一点，因为Johnny哥就我知道他应该是不太看 app 的，就我就点进去以后发现，我他今天的那个留言数很多。 今天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吗？ 看一下就是在留言里面说了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发现呢，今天好像有大事件，就应该要在一周大事里面讲的事情，就是强尼哥竟然看留言了。 哦，这么巧， 我就觉得很奇妙，所以我刚笑了一下。 所以你还没有观察到其他的时间点有没有？ 我发现就是有很多是重复的啊，有很多人是重复的， 就是他的上班时间嘛。 哇，你可以聊一整个上班时间呢？ 他就 上班到底在干嘛？ 没有啊，就放在旁边啊。就像很多人跟朋友约吃饭见面，可是他同时让他线上游戏在跑，是一样的道理。 好，就是我们吃饭，然后线上游戏在跑， 然后他朋友在打阴阳师嘛，就放在那边打阴阳师这样。 那需要有时候要顾一下吗？ 所以说看一下说，这个好像有点可以回一下就回一下，然后就继续上班，又可以回一下这样。 所以手机是永远都是插着电的，所以他才会一直跑才看得到。 应该是这样吧。 我好好奇你们做什么职业哦。你的角度决定眼前的事情，未必就看透身心虚拟。怪你较真勇气，我无需刻意证明，跟着我自己的心。黑白走交集，跟着日落的光明。And you know we keep running running, we keep running running, 命轮转不停，看谁能披荆斩棘。And you know we keep running running, we keep running running,有了黑夜才有光明，暴风以前总是宁静，河东河西谁说得清，此时的我彼时的你，填满我曾经，过去一切都归零。 And you know we keep running running, we keep running running。我需要更多光线穿过秘密荒原，大步方向彻底结束战斗，享受 celebrate。 街上泥泞伴随匿名袭击，但我都没忘记来自哪里，为了谁。或许他们可以过激，所以舍弃离开这里才是我最合适的归宿，让我带走个追溯，什么特质的背负，街头诗歌在飞舞，谁能让谁真心的佩服，穿越梦境的维度，顽劣狰狞的废土，妄想狠心的追逐，憧憬来贿赂我，将时间能追逐我，快回顾过去做的对。黑白走交集，跟着日落的光影。And you know we keep running running, we keep running running, 命轮转不停，看谁能披荆斩棘。And you know we keep running running, we keep running running。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 Jeffrey 孔令奇，再加上艾热一起合作，这首歌曲叫做《日落之巅》，在第二年的中国有嘻哈变成中国新说唱。第一年的时候就真的很热，我就连他们的幕后花絮都追，可是第二年我竟然连一集都没有看，我也没有看孔令奇的表现究竟如何，但是相信应该还是很多人看的啦， 因为现在新的东西太多啦， 就是分散我的眼球注意力。 对啊， 最近最夯的应该就是令人怦然心动的《整理魔法》上了 Netflix， 很多人看，连包括李永贤在他的 Netflix 上面放了一张不是在他 Instagram 上面放了一张照片，就是他的抽屉然后折那些东西。卡提亚看到说，他一定是看那个整理魔法，然后就滑到下一张说，你看果然是 小侦探。 我觉得就是现在一个平台，如果大家都在看同样的东西的时候，有时候会让变成说 我们都在看同样的东西。就像你之前讲那个《黑镜》，现在出了新的。 哎，我昨天第一次玩了， 嗯， 有点困扰。哎，我先说，我没有上网搜寻关于《黑镜》它。就任何的新闻、就是我只知道黑镜出的最新的电影是互动式的电影、然后号称你的选择可以左右那个主角的结局， 是， 可是它基本上还是一部电影、 嗯、 可是我昨天看了之后我就觉得我的电影好短 哦，我是不是一直选错选项， 你说一下就没了是不是， 就是 但你选完你不能重新再选吗， 我就是企图，就是因为我先说第一个你会遇到的选择、因为它一开始就会告诉你说接下来这个是互动式影片，你懂吧，然后就一开始、 我不懂， 就是反正就左右两个选项嘛、所以一开始是爸爸问他说该吃早餐咯，你要吃， 我不吃 麦片还是玉米片， 哦，只有这两个选项，二选一， 对，二选一、然后我就想说我不选，因为他会有十秒倒数、我一直以为是你选了才会进行、不是，就是你十秒到了他可能会自己帮你选一个选下去、如果你不选的话、所以我就选了一个之后啊，我先选麦片好了、麦片看了剧情后面又看了两分钟，我想说那我想知道我选玉米片会怎 么样，所以你要跳出去重新来， 对，我就想 不行这样， 我就想我没有跳出去，我就一直倒带、然后倒到那个选择就会卡住，我想说是我家网络问题、还是你真的到一个地方你就要继续下去、那我说好那算了，改天我再从头再玩一次、完全反方向的选项、就选到一半就是好像主角都会出事，然后他就会跳到原本那个选项说那你要选哪一个、我就想说所以你是有，其实你是有想要逼我选哪 一 个选项 吗、我就是越玩越困扰越玩越困扰，然后我那边就 ending 那我想说这电影到底怎么样，我就卡得我不上不下的，所以我就很好奇玩黑镜的大家你快乐吗，还是你玩完之后跟我有一股跟我一样有一股很浓的空虚以及惆怅感，因为我不敢说我玩到的 ending 是什么，我怕 会爆雷 爆雷啊， 但是就是很奇妙的是我就叫你好好的玩下去，可是你就不想要，你就是要回头去看另外一个选项是什么啊，谁叫你这样看电 影，因为我想确定它真的是会有两个不同的方向的感觉，还是我觉得它只是过场不一样、我就想好奇嘛， 对，人就是这样嘛，就是 啊，我知道回不去之后我就一直继续选啊，一直选，就想说奇怪为什么我剧情就很不顺，我到底是有多不会做决定的一个人， 你有觉得很不顺哦， 很不顺啊， 你哦，你说主角的命运很坎坷， 我把他人生弄得很烦耶、我很对不起他， 每个念头都是最美的念头，爱一凉一整夜， 我们握着太多太多无所谓的我们都想要的，当我们却拥有一整夜的时间逃避那些我不想要的， So take what you need I'll give mine，挂上该死的 warning call， 我有一千个借口留着你，但机总得飞。我的夜，我的夜，好做的夜，昨天的夜。 释放状态一整夜 EMI，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嗨，我是 DJ Joseph， 礁溪长荣凤凰酒店农历新春假期全家走村乐不停，期间限定凤凰大富翁游戏内容和奖品超丰富，礁溪最大清水空间1500平温泉美人汤超舒服，外带米其林年菜为团圆夜增添富贵喜气，缤纷马卡龙礼盒分享幸福的最佳选择，温泉旅行专家礁溪凤凰03-910-0688。 我是张志宁，我在尼泊尔看见儿童营养不良被迫童婚无法就学等困难，

One Sweet Day 这个美好的一天，回味一下。现在你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美好一天就从选玉米片还是麦片开始， 还是改天我们会做一份歌单，从头你会选哪一个歌单？你会先听，你要听郑中基还是要听张学友？哦，然后往下会跑出 不一样的歌单。 嗯， 可以哦， 好像还蛮妙的。 但要怎么样？怎么样子？跟谁玩？ 哦，我不知道，我只是随口说个提议。 就是只有一个人可以决定所有听众要听什么、欸？ 哎、那个是后面你要想那个好庞大哦，就是 对每一个分支，假设每一个分支都有不一样的结局的话，那的确会很庞大。 对，那需要很大细心。 就如果有十个分支的话，二的十次方就是有1024。 就凭我们两个的脑袋，应该是 歌是还好啦，你选出1024首歌，哇、wow、哦，没有，可是有一些你可以把它接到同一个地方啊。 嗯， 行啦，只是我觉得重点在于那个互动式体验是很个人的。 嗯， 你要把它放到，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传统媒体跟新媒体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嗯、新媒体强调是个人性， 嗯， 就是那些就是为我，这是我自己选出来的。 嗯， 可是我们在传统媒体，我们一给大家听，就是大家， 嗯， 就是对啊，然后大家就会想说，为什么要照你的走？刚刚那一题我明明就要走另外一边啊！我就愤怒愤怒，然后 App 下面留言就很多。 不要那么容易愤怒，我们深呼吸。 刚刚为什么选那个？你干嘛选那个？ 深呼吸。 燃烧的烟是夜里唯一的一盏灯，吸气再吐气，我对自己太残忍。有人拿着矛和盾在脑里战争，我能做什么？我被发作人板凳啊！突然想起一个人，那算不算爱？我总是一个人 ，just another night。我是浪子，有自己的方式，别担心我的未来，烦恼我的是往事。今晚不想睡觉，我想写歌，寂寞的味道。我是自己的 hater， 该走的就会走，他们只是过客，该来的还是会走。Forget about her， 其实我们的目标都一样，当生命到了尽头，死亡是唯一的地方。我不太相信正面的能量， cut those bullshit that the speed goes on。 你看是谁家的路 This is Mark. You're listening to UFO Radio. 那你这样，你又。 想你，我在晚上我会想要对你说，我不想一个人晚上偷偷哭泣，我不想一个人晚上慢慢窒息，可是我希望和你长久生活在一起，从早到晚，从春到夏季。I want you, you're necessary in my life. I see you, I said I'm breathing you. You're the only thing I'm living for. It's alright with you. 不想要一个人偷偷哭泣，不想要一个人做所有的事情，都欢迎你打开飞碟联播网，在大台北地区呢是 FM92.1， 在苗栗、中港西、在花莲、在台东都是 FM91.3， 在中台湾、台中、彰化、南投还有宜兰地区呢是 FM89.9， 云嘉是 FM90.5， 高雄南台湾之声 FM103.9， 以及澎湖 FM89.7， 欢迎你锁定 就爱点你 UFO。 而且等一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要送你假滴滴哦。 虽然这样的形容有一些

老人家的问题就让老朋友免付费专线帮您解决。 大家好，我是施文斌。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我最大，我是 UFO MVP 安以威。现在介绍我的主打歌，就是大家目前我们追剧啊《延禧攻略》的主题曲《重圆》，也是安以威自己亲手制作打造的一首歌曲。大家来听听看，《重圆》。 独坐窗外等你回来，拍一次重圆。等春去秋来，鲜花再开，也许才遇见。在时间河流间来回穿越千万遍，几世缘等你顷刻之间。初雪已融了心头不解的河，树上叶的思量着谁是归人。远处的歌声是谁还在唱着，泪雨纷飞听不到你的笑声，酒凉了心微冷，相思醉不了红尘，可惜落花等不到留声的浮尘。月满了我心疼，没有你的时刻，只怕每次轮回能再见。窗外等你回来，拍一次重圆。等春去秋来，鲜花再开，也许才遇见。在时间河流间来回穿越千万遍，几世缘等你顷刻之间。歌声是谁还在唱着，泪雨纷飞听不到你的笑声，月满了我心疼，没有你的时刻，只怕窗外等你回来，拍一次重圆。等春去秋来，鲜花再开，也许再遇见。在时间河流间来回穿越千万遍，其实呀等你顷刻之间。 听完了本周的 UFO MVP 之后，现在要送大家吃甜甜的时间到啦！ 假滴滴贵喝你，我们要请大家吃福贵糕。福贵糕呢，如果你之前有听过它，可能会跟那个郭台铭的名字连在一起，因为这是他最爱的私房糕点。 哦，是哦。 嗯，就很久很久之前我听过福贵糕，就是因为就是郭台铭他最爱，然后什么超好吃等等之类的。 那不就之前广告听到那个什么潘怀忠医师说教你怎么吃变成有钱人，不是就是要吃这个东西。 福贵糕是什么呢？它就是就是糯米糕里面，然后有很多的桂圆跟核桃仁，就是非常适合过年吃的。而且我们刚刚试吃过了，我没有跟你开玩笑，它那个 对对， 可以从25楼拉到1楼。 非常 的 Q， 然后呢，它是手工限量制作的，一年也只有这个档次，你错过了就是再等一年。 What？ 我平常买不到。 我不太确定平常如果你硬熬不熬得到，可是它就是因为它就是过年嘛，就是福贵糕，所以刚刚提到糯米粉、麦芽糖、爽脆核桃仁，还有柴烧桂圆。就如果你很怕那种桂圆很甜的话，不会，它就是那个甜度是刚刚好的桂圆。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请你吃福贵糕。 我是没有开玩笑，真的请你吃哦。就是你现在打电话进来，我们就送你极品养生。 哎，送你一颗哦，还不是送你那个什么试吃，会切一片一片，就寄两片给你吃。 一颗是像我刚外面那个一个大饼吗？ 应该吧，就是一颗一颗啊，寄给你啊。 那个不叫一颗吧，那叫 一份哦。 对，那一块大饼，就是你可能看到去外面吃那个中式，就是吃喜酒拿中式喜饼的时候的那么大的那个分量。好，极品养生的董事长福贵糕。 如果你想吃到这个福贵糕的话，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当然就是送你福贵糕，要请你回答问题，但问题很简单，因为我们刚刚说到福贵糕的食材，你只要说出两样，我们就送你。 好的，我们感谢极品养生02-2363-9955。 大家是觉得我们讲话都有点就是在吃东西， 因为很黏呢、 我们嘴巴还有福贵糕。 现在为您送上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九零蔡依林的新歌，叫做《甜蜜蜜》。打电话给我们，我们送你吃甜蜜蜜的福贵糕哦。Hello， 你好，你是谁？ 小鱼。 小鱼，小鱼，请告诉我们，董事长极品养生董事长福贵糕里面有什么？ 桂圆跟核桃。 桂圆核桃。 哎、你哪里搞搞干呢？ 电话不要挂断哦。 好，谢谢。 哦，他真的不能挂，他那个讯号听起来很弱。 Baby, it's a piece of cake.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有其田哥 K 歌喽！谷物专家有其田震撼再推出有机三色谷麦片，有其田有机三色谷麦片，三色谷麦。 大燕麦、黑麦、紫麦就定位， 三大营养， 蛋白质、膳食纤维、花青素全都有， 全谷精华， 胚芽、胚乳、麸皮通通到， 鼓动健康新风潮，有其田有机三色谷麦片， 请拨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用爱点亮弱势孩子的未来。 来自花莲太鲁阁族的小轩，因为年幼丧母，让他的成长环境比别人更辛苦。国小三年级加入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客服班，不因环境而放弃学习的他，努力把握每个学习机会。升上高中后，爱基会为了让小轩在求学阶段没有经济的后顾之忧，小轩成为小珍珠助学计划的珍珠生。三年来，爱基会提供助学金与不间断的关怀。今年，小轩顺利考取国立大学法律系。未来，他希望能透过法律专业替弱势族群发声。小珍珠助学计划捐款支持，请洽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官方网站。 我是 Erica 刘爱丽。 我要绽放灿烂，任性贪玩，现在未来，快乐的交换，为自己迈开。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三点整。 云林县政府稽查厨余养猪户，开出第一张罚单。县内稽查六场养猪场，在四湖乡发现了一处养猪场使用没有经过高温烹煮的厨余养猪，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开罚。受罚的养猪场共计饲养13头猪，联合稽查小组检查时发现业者使用厨余养猪，没有厨余烹煮设备，厨余都没有经过高温烹煮，当场开罚，列为重点辅导对象。云林县共有93处厨余养猪场，扣除使用豆渣养猪的猪场，75场使用厨余饲养，已经10场猪场申请厨余转用饲料差额补贴，每头猪补助2200元。高雄市观光局长潘恒旭受访时说，柴山龙岩冷泉加热后变温泉话题持续延烧。潘恒旭今天重申说法没错，高雄市最有名的月世界田寮花季冷泉，终年22度冷泉加热后变温泉，高雄人都知道。宜兰县苏澳龙山林饭店也是同样的逻辑跟原理。不过龙山林饭店今天出示两张水泉状，还有冷温泉认证，打脸高雄市政府。龙山林饭店指出，温泉铁离子含量高，泉水带淡黄色，冷泉透明无色带气泡，两者以肉眼就能辨别。潘恒旭随即为自己龙山林饭店冷泉加热的说法表达歉意，但是强调田寮花季冷泉的确就是冷泉加热变温泉的饭店。救国团不服行政院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认定为国民党附随组织，冻结名下资产，申请停止执行。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今天裁定救国团败诉。被告行认为救国团的主张和行政院诉讼法订的停止执行要件不符，而且党产会也及时处理救国团动支许可申请，很难认定救国团的营业自由受到难以恢复的损害。救国团主张权益受损也无法认定属于难以恢复的损害以及具有急迫情势，申请没有理由，裁定驳回。台湾大学校长管中闵今天上任，一级主管人士下午出炉，曾经和管中闵一同角逐校长的台大电资学院院长陈明宪出任副校长。2013年和前任校长杨盼池一同参加校长遴选的副校长罗清华也出任副校长，另一名副校长为台大土木系教授周家培。至于其他的一级主管，主任秘书由台大哲学系教授孙孝志出任，教务长为台大动物科学技术系教授丁诗彤，研发长为台大电机资讯学院教授李百齐，学务长是台大社工系教授沈琼桃，现任总务长台大土木系教授葛宇宁留任，财务长由台大会计系教授廖佩珍出任。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165点，成为20204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11点，2025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8点，252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9点，7390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6点，2585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1点，3114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26点，来到9563点，成交金额771亿。香港南丫岛以南一艘运油轮今天中午爆炸起火，目前确定至少一人死亡，三人失踪。这艘运油轮中午11点半左右在南丫岛以南大约一海里海面上起火，船员跳海逃生，救难人员及消防轮赶到现场，至今无法控制火势，整艘运油轮陷入火海，船身已经倾斜。初步了解，船上当时共有27人，救难人员救起了23人，现场发现一具尸体，还有三人失踪。出事运油轮越南注册，昨天离开中国大陆广东省东莞，是来香港买油， 本地接驳船由青衣油库取油之后运往供给运油轮，但是还没接驳，运油轮突然爆炸，威力之大，不仅震破接驳船的窗户，也有接驳船的船员在爆炸中受到波及烧伤。今天东北部地区短暂雨，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局部短暂雨，其他各地多云到晴。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想要增强记忆力，让工作更有效率吗？希望孩子读书专心，提升考试成绩吗？ 我是竹科工程师吴文斌，参加脑力开发艾美普训练，让我轻松考取五张证照，升上业务经理。 我是台中张雅婷，艾美普让我英文多益考965分。 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 Prepare You for Success 艾美普训练全国免费试听，0800-88-6678，0800-88-6678。 我在台东感受海岸山脉的壮丽，拥抱太平洋的辽阔无尽。我在台东纳鲁湾旅行、慢活和自己对话。 I see you in 纳鲁湾，纳鲁湾大酒店现在上官网订房，还有独家优惠。 佛心来的爱点油，长辈的温情让你心情好，吉祥如意，我的好朋友 安以威，十分信音乐光华唱片。 佛心来的爱点油， 工商服务，各位听众朋友、父老乡亲，大家好。阿公阿妈拢在讲，家己那讲话拢未通，因为即马伊那台语是土，半句台语拢听无，真正是讲甲好伊捌，目头好拍干。我讲乡亲啊，老师有在讲啊，今年听方南强台语讲堂，家己讲俗语，佮互你学台语，阿公阿妈拢欢喜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互你台语强强棍。全套六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我是张信哲。 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就是欧巴的青春之歌。青春之歌时间，欢迎打电话给我们点播属于你的青春回忆哦。现在在电话线上，可能很多人还是在 我们那个董事长的 福贵高，因为就是这么有福气又富贵，所以就仅此一份，你知道。 但就是接下来3、4、5，你还可以锁定其他节目，还是有机会得到的。 在飞碟联播网还是会送上这个福气又富贵的福贵糕。那接着下来，我们要把电话线空出来，交给要跟我们分享你们青春回忆的大家了。02-2363-9955，欢迎打电话进来，点播属于你的青春之歌。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某个人、某个时候？欢迎你跟所有在飞碟联播网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吧。2363-9955。 认不出你颜容，人之间你独自照片中，夜风已冷，回想前尘如梦，心思冰冻，怎堪相识不相逢，难舍心痛，难舍情意如风，难舍你在我心中的放纵。我早已为你种下999朵玫瑰，从分手的那一天，999朵玫瑰，花到凋谢人已憔悴，千梦万事已随花事湮灭。 02-2363-9955， 哎 ，Hello， 你好。 哎 ，Hello， 你好。 嗨。 你是谁？ 我是伟川。 哈？ 喂。 你是谁？ 我是伟川。 伟川，伟川，你要点播《青春之歌》吗？ 对。 《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我想要播，等下突然干杯，五月天的。 五月天的干杯哦。 对。 跟我们说说你的故事吧。 还要说说故事哦。 你以为 你掰不出来是不是？ 你以为打电话进来这是点歌时间吗？ 不是，因为我刚哦好故事的话就是想要想就是在我高中的时候就是一群朋友，对，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有点紧张，不好意思，那么那时候就是常常就会出去夜唱啊，然后或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念戏剧系，所以我们都要表演很多，所以我们会几乎一天12个小时都在一起这样，然后现在大家都很少聚在一起，然后希望就大家还可以平常就是约聚一聚这样。 那现在你还在从事设计工作吗？ 哦，不是，我是念表演工作 哦， 对，就是舞台剧之类的表演 哦， 剧场，对 哦， 没有错。 那现在你还在做表演类似的工作吗？ 没有。 那现在你在干嘛？ 我现在在不务正业啊。 在不务正业，不务正业，那你的正业是什么？ 我就是因为没有，就是我们不是都说念什么大学就要做什么工作嘛？然后现在就是做服务相关的行业这样。 哦，现在是服务业， 对， 不是表演业。 对， 好的，伟川，等一下送给你哦。 干杯。 好，谢谢，拜拜。烛光投影映不出你颜容，人之间你独自照片中， 青春之歌。清晨那个画面浮现的那滴眼泪，那片蓝天，那年毕业，那一张边哭边笑还要拥抱是你的脸，想起来可爱可怜，可歌可泣，可是多怀念，怀念总是突然，怀念不太条件，当回忆冲破靠近，冲出岁月在我眼前，我和你流着汗水喝着汽水在操场边，说好了无论如何一起走到未来的世界，现在就是那个未来那个世界，为什么你的生命我的生命不是同一边，用尽曾想多年放纵这誓言，只是我望着海面，但却永远模糊了视线。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 02-23-63-9955，征求你的青春之歌，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青春回忆跟故事吧。Hello，Hello， 嗨，你是谁？ 嗨，我是 David。 嗨 ，David。 大卫老师 ，Hello。 大卫老师，请问一下，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很老了耶，怎么办？ 很老了，我们说来听听。 OK， 姜育恒的《再回首》，够老了吧？ 再回首，枉然如梦。 他有 到这么老吗？就是为老。 我，你说我还是他？ 没有，我说你说你不是说这首歌很老？ 那首歌对我来讲很老了啦。那个首歌，因为我已经50几岁了嘛。 哎，你听不出来哎。 啊， 谢谢你的夸奖。 所以再回首是你什么时候的故事？ 应该是我刚开始工作大概20来岁的时候。 嗯， 然后要讲故事嘛。哦 啊， 倒不是说有要想念什么人啦，只是说那个时候我们有一群很不错的同事，那个时候台湾都还没有类似像 KTV 啊，那我们会去唱卡拉 OK。 嗯， 哦 OK， 然后我知道说我在唱这我那时候就点歌，然后就唱再回首的时候，我知道好像我印象中是这样，就是有一个日本人， 嗯， 他呢听完我唱了这首歌，他倒了一杯酒给我，然后用个盘子、嗯，盘子垫着，底下有一个红包，红包， 这不是少爷要拿的吗？ 啊，我就喝了那杯酒，我就拿了， 哼， 所以对我对这首歌印象非常深刻。 哎，对，会不会那个日本客人他其实要拿给端盘子的少爷啊？少爷 没 拿，没 有啦，没有，不是，他托人家拿，在我那时候还在台上，还在台上唱，他拿来给我，他托那个服务人员拿来给我。 酒是给你的，但红包是要给少爷的。 对啊，应该是这个样子啦。 啊，反正我独吞啦，不然怎么样？ 那你还记得里面红包有多少钱吗？ 我记得好像是台币600块钱，还是多少？ 哦，那个时候应该很大银呢。 对，那个时候是算蛮多的。哦，那个时候你看二三十年前算蛮多的。 对啊， 嗯， 对。所以我就想说点这首歌来怀念一下当时的我自己。 天哪，唱歌唱到可以收钱很快乐耶。 表示他这首歌应该唱得蛮厉害的。 我是很厉害。因为包括我现在偶尔也去唱一些婚礼的地方啊，什么有一些地方我还在唱，然后去年参加了合唱团，结果我就唱了国家音乐厅。 哇，看似是讲青春之歌，但是在演自己的辉煌战绩。 啊，那当然。 哎，唱进国家音乐厅，哎，国家音乐厅很强，哎。 啊，那个时候是参加一个合唱团，然后有四个声部，然后我就对国家音乐厅，然后台中的好像什么台中花莲，啊，没有，那个好像是台中的中山堂，然后花莲这样。 嗯， 然后就那次，那是去年的事。 OK， 好的。谢谢 David 跟我们分享这么精彩的故事。 OK， 谢谢你， 拜拜 拜拜。 OK， 拜拜。 不会再有难舍的旧梦，曾经与你有的梦，今后要向谁诉说才回首。背影已远走，再回首泪眼朦胧，留下你的祝福，寒夜温暖我，不管明天要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